佢叫阿基，个名唔易记，但系一见到样你就一定会 哦。 佢做过恶霸、匪帮，仲有戒懒强 哦。 手下留情，向前辈致敬，请嚟施顺基。 是 今日嘅呢位嘅前辈咧，我哋嘅嘉宾咧又系大大声哦！ 哇，我哋呢个我系列 好大声啊，系啊， 好耐都冇出现过啦，因为咧相对地比较少机会啦，近期啦就揾到呢一类型哦， 因为我哋挂晒噶啦，俾我哋 系啦，同埋咧我好肯定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如果讲翻嘉宾嘅全名俾大家听咧，你唔会即系我相信唔会好多人第一时间。会谂起知道系边个嘅，但系佢一 见俾个 样你睇嘅时候， 哦， 系啦，哦，佢衰人嚟噶嘛， 好欢迎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是纯基前辈基哥你好， 基哥你好， 你好啊，好幸运认识你哋啊， 诶唔好咁讲，我哋好开心， 基哥讲多几句嘢先，你讲多几句，同啲听众打个招呼先 ，Hello 各位听众，我系是纯基，唉个是字咧就好难改名嘅，我老豆都话。蚀字蚀字蚀字咁啊，变咗我冇人性嗰种咧，即系小人性啊， 知唔知 啊？咁啊，所以大家又好难记得起我嘅。咁啊，但系咧，我个样咧就生出嚟咧，同个人咧系两件嘢嚟喎。 系你有个纯字嘛？但系你个样一啲都唔 纯咯。 系啊， 因为屋企人咧就惊我唔纯，就改咗我个纯字啊 hold 住我好似金刚圈嗰、那个咁 啊，箍住咗， 箍住我， 系啊， 希望我走一条纯正嘅道路， 系， 但系呢啲新人我都系走纯正嘅道路， 系， 咁啊，但系我外形咧就似一个衰人咯， 或者恶霸咁样 咯，或者啲啊古惑仔啊咁样， 系啦，系啊， 所以好多剧集咧我就自然分配啊， 系， 好似六合彩咁成日搞唔入围嗰啲咧就搞咗去做衰人嗰啲， 系， 咁啊，但系都有个好处。衰人都俾人認到個樣咯， 係嗱，點解要叫阿基哥講一段嘢咧？嗱，喺我嘅細個成長路上，我成日咧就將阿基哥咧就同我哋另一位手下留情之友阿大 L 哥 係 就混淆咗噶。阿基哥有冇人話過你似阿大 L 咧？ 我开声啲人又话大 L 嚟， 其实咧 大 L 就冇咁后生。 基哥话你个样都有啲似大 L 哥噶， 大 L 靓仔我好多，型我好多。 阿基哥你会唔会唱啊？你会唱歌噶嘛？系嘛？ 我系唱粤曲嘅。 诶，但时代曲你有冇唱咧？ 时代曲少咯， 即系嗰啲行快啲啦。 系啊，又或者发你个财财，可唔可以唱两句啊？我想听下。 发你嘅财 系啊，你 发你嘅财财，发你嘅财啊，发你嘅财财，发你嘅财。 系啊，系啊，系啊。 发你嘅财财啊，发你嘅财财财，饮翻几杯，猜翻下妹，冇见老友记好耐，整多几劈，点会肉赤？几大饮？先至起菜，发你嘅财财呀，发你嘅财财财，三叉仔呀，叉到实，今晚上教开，七姊妹啦，中米六呀，顶帽混人爱，一世人难两兄弟，三人行，四周围中六合彩，七重天，八八聚，第九大鬼，九龙堂，八卦火。好笑六足力，四人仔三寸钉，对手宝啊开大佢！发你嘅财财呀，发你嘅财财财，发你嘅财财呀，发你嘅财财财。啱入本会咧，仲未复走，乌子滴滴，爬子滴滴，义勇滴滴，爬子滴滴，复未？饮啦死党！ 究竟我哋今日系咪访问紧阿 L 哥？ 系啊， 定还是系基哥咧？啊，真系， 系咪好多人讲？ 唔好搞错， 系咪好多人讲？有冇人讲话？ 有， 系， 尤其咧，啲人听把声大 L 咁，我响隔篱嚟讲，咁啊大 L 啊，我嚟嘅， 真 系 好似。 咁啊，但系咧，近期咧就多咗个人咧，又话我似啦， 似边个咧？ 似郁敏。 哦， 郁敏 系啊， 其实个声都有少少， 系啊，个声大。 我细个亦都曾经混淆过郁敏同埋大 L 嘅。 所以你哋系同一个系列噶， 系咯，啊比较少人嘅系列啦， 系，系咪不嬲把声都系咁噶？几个 系啊，因为以前唱大戏嗰阵时咧，细路仔嗰时童声嗰阵时咧， 系 就系另外一种音嘅。咁到练声嗰阵时咧，就唔知系练成咁样样咧，因为我系习小武啊，即系唔系嗰啲书生嗰啲咧，系嗰啲叭叭撑撑撑嗰啲咁嘅声咧，用霸气比较多，所以把声系变咗系粗啲、旺啲。但系而家嘅粤剧咧就兴，你个大将军都好啦，都系温柔咁嘅声，都系咧前面咁嘅声咁咯。咁啊，所以同以前我哋做嗰阵时系唔同咯。好似有麦炳明啊、陈锦棠啊，佢哋啲声嚟讲都系粗犷。 麦炳明前辈都系你哋呢啲声嚟噶，系啊。 咁所以嚟讲，佢唔会嚟讲好似阿任姐啊嗰啲声噶嘛。咁啊，最尾咧就变咗咧，而家文武生合咗体啦。以前系武生小武叫做，文生就叫做小生。 系， 而家就文武生合咗体。 哦， 即系而家好多男主角，好似李龙啊嗰啲，可以做武生， 系 小武，可以做书生。 嗯， 就咁合咗体啦。 哦， 咁你如果你话好似我哋咁做书生呢，个把声咧就俾人哋无形中规划咗出嚟啊。 哦， 因为书生其实冇理由系咁粗犷嘅声线咁样嘅，即系再应该要温柔啲咁样。 系咁所以嚟讲咧就俾人分类咗。 咁你系嗱，即系我哋喺电视睇到你成日做嗰啲即系坏人啊、诽谤 啊、低下层啊嗰啲啦。 咁你喺粤剧当中，会唔会都被分咗去做嗰啲坏蛋多嘅咧？ 唔系， 哦，唔系嘅。 唔系粤剧咧，就系睇你个票房价值嘅。 哦， 即系话咧，你摆你出嚟做主角，你卖到飞，你就一线。 系， 你卖唔到飞，你就以后都唔好再嚟呢度再去御林院学过咯。 哦，咁即系话，其实基哥你喺粤剧方面，你系做好多中嘅角色噶，系咪噶？ 系啊，全部都系中 嘅 角色。 哎呀，真系 中嘅， 真系估唔到。 全部中嘅角色噶，我化咗个粤剧妆咧，系完全唔同我而家咁有少少洋人个味道嘅。 系啊，你真系有啲洋人 feel 噶。 你有冇血统噶？ 有冇洋人血统？有噶。 我爸爸仲似，因为我4岁先见到老豆。 哦， 我老母介绍我识，呢位就系你老豆啦。我望下一个肥佬，成个鬼佬咁。咁此后咧，我就认住佢系我老豆。咁4岁之前咧，我就未见我老豆嘅。 哦， 因为我老豆系一个海员啊。 哦， 长期 行船， 系行船嘅。 咁啊先，咁佢究竟有冇呢个外国血统咧？ 啊，佢又应该冇，但系咧阿伯咧又有。 哦吓， 阿伯又好似我咁样嘅瘦嘅，我爸爸就肥嘅。 系。 咁啊！但系問題都有，即係嗰啲洋葱味咁啦。 哦，有洋葱味啫， 係啊， 但係冇洋人血統嘅， 應該冇咯。 哦，不過咧，嗱咁樣嘅。即系咧，有啲人咧就话咧，当你望住一啲嘢，譬如话我自细成日都望住啲外国人样咧，咁我个样咧就会有啲洋化喺度噶啦。 你个样成日望住日本人嚟，呢次日本 冇啊，完全唔系，可能系有啲影响。我成日都觉得呢个真系有啲 会唔会咧？会唔会可能系你伯爷？可能佢成日望住啲行船洋，望住啲洋人啊咁啊！ 佢直情喺美国几廿年啦。 哦， 可能都有啲关 系。咁啊，翻嚟结婚嚟讲咧，又再行船咁啊，先有我哋几姊妹。 哦， 咁啊，所以嚟讲。咧就话变咗咧，佢系似一个好似一个鬼佬嘅，真系好似一个鬼佬嘅， 即系大舅嘅洋人啦， 大舅嘅洋人 吓 咁啊！到我哋咧四姊妹咧就两个面杯啊， 吓 两个似欧洲，两个似东欧 吓，有得咁分嘅咩？ 即系你啲兄，即系你哋几个兄弟姊妹都有啲洋人嘅 味道 哦，系啊， 最细嘅细佬咧就同我咁样 吓， 另外一个细佬同个妹咧就似即系苏格兰啊，嗰啲圆口圆面嗰啲咁啊！ 哦，真系估唔到，真系 吓 咁，即系可能不排除真系有少少西洋味流咗入你啲血嗰度都唔出奇嘅。 唔出奇啊！咁嗰阵时世界大战啊嘛，二次世界大战 吓， 咁我老豆唔知有冇中咗佢啲枪啊！ 系喂，既然阿基哥已经入咗题啦，我哋就你啦。基哥，其实你细个喺边度长大噶？ 嗱，我细个咧就喺香港出世嘅。 系 咁啊，爸爸咧就话去行船啦。 系 咁啊，我就喺九龙城啊。 系 啊，而家嗰个启德机场隔篱嗰度嗰间叫做豪华酒店嗰笪地方， 哦， 有一间木砖木屋。 吓， 嗯， 咁我哋睇到一条涌咧，对住咧就机场噶啦。 哦。 條衝即係 即 係 嗰啲梯間啊 咁樣嗰啲啊嘛， 即係好似唔係衝咧，就係兩邊咧就有石啊石圍住，是是是中間一條臭衝，好似石門河嗰啲咁。咁就望到機場噶啦。咁嗰陣時咧，我哋細個咧成日走去嗰度衝咧，咁啊望住啲飛機飛嘅。咁、 哦、 後邊咧就好似有黃大仙啊。 系，好近啊，系系系。 啊，因为点解咧？因为黄大仙好多嗰啲布扑厂啊， 系 晒布啊，晒啲布匹啊。但系好多时火烛嘅，咁我咪好惊。嗰阵时细个啊嘛，我又记得一次咧，我妈带我去街市，经过嗰度咧，飞机咧，好似响街市咁啊，咁行出嚟嘅。 系系， 即系好似啲火车落闸咁样，落嗰个闸， 咁 闸住啲人，落住啲闸，咁啲人企喺度等个飞机过咗啊，入机场。我哋先開個閘行嘅， 咦幾得意喎！ 係係咁 嘅，火車嗰平交道嗰啲咧， 係啊平交道。 以前係咁嘅，原來 係啊，我就記得有啊、有一次我就見到飛機係咁樣行嘅，咁、 哦、 啊咁啊，由於咧嗰陣時香港讀書咧書費貴啊，學費貴啊，係 係。 咁啊，父母就決定咧帶我上去大陸讀書。 哦， 淨係得你一個定係四兄弟姊妹？ 嗰陣時未有四兄弟。 哦，你係最大嘅。 我係最大嘅。 哦， 咁啊嗰陣時咧就有個妹。咁啊帶咗我上去咧就讀咗幼稚園。 係去咗邊度咧？去 廣州市。 哦，廣州哦嚇。 咁啊喺廣州市嗰度讀書，讀咗幼稚園。咁我媽媽咧就成日都喺度嘅，同埋個妹。 即係喺廣州陪你。 廣州，你帶咗我去廣州，你梗要陪我啦。 係係。 嗰陣時嚟講得三四歲，你唔陪我，我點點啊？ 即咁你即係廣州，你係冇其他親戚㗎係咪啊？ 冇嘅，到而家都冇㗎。 哦 哇咁得意，即係純粹帶你上去讀書嘅啫。 咁啊讀書最記得咧讀小學啦。啊學校咧又發啲包書紙你包書嘅。咁你知唔知点包书咧？ 包书咪冚住佢咯， 包住咁样咯， 贴啲贴胶纸咁样咯吓。 因为咧，我屋企又冇人读书，我阿妈又冇读过书，我又冇人问点包书，我仍然攞张包书纸咧就包住佢翻学。 我即系成好似包礼物咁样包住佢， 我即系冚实 嘛， 包书嘛，最聪明嘅方法就包书，包到翻到学校。开学嗰日，我见啲同学包得好靓啊，又接过， 系啊系啊系啊。 点解我会包成咁乱象噶啦？咁啊呢个印象咧就俾我好深刻啦。 咁 啊啲同学仔又帮我包啊，又点样解接？ 系系。 咁我先知道，原来屋企一个人都冇文化嘅， 哦， 冇读过书嘅。 系。 咁我妈妈真系未读过书嘅。 嗯。 咁啊之后咧就读到二年级之后咧，我妈妈咧就。翻咗嚟香港啦，咁啊留低喺我喺学校住宿啦。 即系你喺广州自己继续读书啦。 系啊， 即系学校寄宿咁样咯， 即系。又嗰间学校又冇宿寄嘅，所谓寄宿咧就应该咧系有班学生喺度住宿咁。 系系，而家又提供食物 就得你一个啫嘛。 系系。 哦， 得你一个喺度，咁啊点咧？就俾个课室你，你夜晚咧就行啲书台瞓觉。 吓、啊！ 日头就拆啲书台， 朝头晚拆书台真系未听过。 有冇嘢垫住俾你瞓咁样样？ 咁你冬天好冻噶。 系啊，你咪将棉胎卷咗一卷喺底下咯。 哦，即系好似瞓睡袋咁样样。 系啊， 扮睡袋。 系啊。 哦， 咁啊，天冷咧就喺嗰个冲凉房度冲凉，冲冻水咯。 系。 我冇热水嘅佢哋。 边个煲俾你啊？成间学校得三个人夜晚，一个咧就系、是、啊负责学校嘅啊阿姐啊扫地嗰、那个， 系 一个咧就个老师咧就有个女带埋喺度住嘅，佢喺二楼个阁楼度，一个就 系 我啦， 系 吓 变咗妈妈唔翻嚟咧，我天热咧又冇天热衫着啦，都系着住件冷衫去运动场跑步啊， 系 咁你冇衫啊嘛，咁啊天冷咧又冇。熱衫即係嗰啲長袖衫攞過嚟， 著 住佢啲長袖衫， 又係嗰件冷衫，係啦。 咁啊，要等佢哋咧翻過嚟去探我哋，即係探我啊！我先有機會咧見到佢哋嘅。 哦， 咁啊，爸爸要隻船行埋岸咧，咁先有機會去探我嘅。係咁樣樣都過咗小學五年啦。 哦，即係哇，五年都係咁過。 但係你譬如你 唔係五年。 去到小 一二年咧，一二年咧有媽咪喺度嘅，三四 五。昂然踏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前行步步怀志向，风吹雨打不退让。无论我去到哪方，心里梦想不变样。是新生，是醒觉，梦想永远。 缘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是狂想，途人路上回望我，只因我的乖模样，途人谁能明白我，今天眼睛多雪亮，人是各有各理想，奔向目标不退让，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五年之后呢，妈咪就租了一间屋了、 哦、 我就睡厅，一个房就锁住，因为怕住人家入房拿东西，他有些、 啲贵重东西在 这里，咁我就离开咗学校就瞓啊， 呢、這个房 瞓啦， 瞓厅啦。 咁我点样会走咗去做戏呢？ 系， 因为我间学校呢就黐住广州市粤剧团个舞台工厂、 哦， 就一轮之隔。吓，喺课室上边咧就望到下边啲人练功嘅。 系 咁就好向往嗰啲人练功，就因为喺学校嘛，成日都日夜都喺学校嘛，咁啊走过去咧。同人 social 啦，咁學人嚟咁搭啦，搭啦，榻榻米咁搭啦，搭得多咧，咁啲人又幫下我，教下我咁咯。 哦，咁 啊， 開始 有個興趣啦。 我想問一個問題，即係基哥嗱，第一個問題就係咧，當時你嘅心態係點啊？即係我嘅意思嗱，即係一個小朋友，好似咧，即係俾人放逐咗喺廣州，擺低咗。 同埋你嗰啲起居飲食咁點算？你都要食嘢。 即係你有冇唔開心嘅嗰陣時？你而家諗翻起 啊！我而家諗翻咧，反而冇事啊。我當時諗咧就好有事啊，因為點解咧？正如你問到我飲食起居點啊，我要等老師每日翻學咧，俾五分錢，五分錢即係 豆領啊， 豆領啦、啊，就買早餐食。如果 老 師遲咗啊，遲咗翻嚟咧，我的餐就食唔到噶啦。 係 佢又一定要提早，提早翻嚟俾五分錢，我喺校務處等佢。咁啊食饭咧，佢有个饭堂食饭嘅，我就喺个饭堂度攞饭食咯。 五分钱食到啲咩啊？ 五分钱嗰阵时好多好好食噶啦。 哦， 有碗白粥，有个馒头咁噶啦。 系， 咁啊餐餐都系咁啊。但系而家又难喺暑假啦，饭堂唔开啦，寒假啦，春节咧 又唔开， 连出边铺头都唔开啦。 系， 俾钱你都冇用啦。 系， 因为咧过年咧。死成咁噶啦！啲小食店咧完全系唔开嘅，你又冇饭食噶。我试过嚟讲，饿到初三噶。 哎呀，真系阴公啊！大家欢天喜地喺度烧炮仗，过年嘅时候， 系啊， 你身边又冇朋友仔噶，因为大家都翻咗屋企噶啦嘛。咁你好寂寞噶，系咪咧？ 惯咗寂寞噶啦，又入响间校好大嘅间校，咁行嚟 得你一个， 得我一个咯。 哎呀， 但你有冇喊噶嗰阵？咁你都系一个细路仔嚟嘅， 系啊， 有冇喊？ 未喊过， 未喊过嘅， 未喊过。反而咧就话咧，最艰难嘅事咧，我就发烧，发烧睇病咧，仲要咧你凭住嗰张券去我爹哋嗰间海运局医疗所， 系 即系去沙面，由第十铺嗰度行去沙面，行去 系 嗰度睇病打针， 自己去， 自己去， 行几耐啊？ 行咗半日。 哇！跟住仲要行翻屋企， 好耐就唔系行半日咁长嘅路。 因为你唔舒服， 因为我唔舒服，行下我要唞下，行下我要唞下， 系 我就系咁样挨过嚟咯。 哇！唔简单，所以我就点解会问呢个问题咧？就系、是、你系咪因为觉得啊，隔篱就有啲人练下功啊，练下气啊，即系你都好想有人陪下，或者好想参与佢哋其中啊？可唔可以咁讲咧？ 想啊！咁啊，所以咧有一日咧过年咧，我四年班嘅老师姓杨嘅，系、女老师嚟嘅， 系。 佢系我班主任，就带咗我翻屋企食饭。 系 咁啊，见到咧啊，佢两个一对仔女咧， 系 咁啊，屋企一家人咧，连埋先生啊，咁样样好和洽。 系 嗰、那个啊老师咧就夹只鸡髀俾我食。 哎呀， 咁我当堂咧眼泪咧，即系喺只眼度已经停咗，唔喐得啦。 系系， 即系我觉得点解人哋有爸爸有妈妈，我系冇咧。 嗯嗯 但系事后咧，到而家咧，我又感觉到边个有头发想做辣咧？ 嗯， 就算我哋而家做咗父母，都唔想话掉低啲仔女唔理噶嘛。 系， 但系当时可能环境所逼啦。 同埋佢哋真系想你可以有读书咧呢个机会，所以就翻大陆读书就平啲，可以负担到就俾你去。我仲唔使钱添？ 免费教育 系 咯，即系可能系因为咁样，所以佢都想你 食多啲嘢。因为呢个问题。如果你我咁样谂咧，我就开心咯，唔使成日追问我父母点解我冇咗童年，冇咗性。如果你追问佢嚟讲，佢变咗一个罪人。 茫茫然在数星星，天际多么平静，独站夜街中，独怀念他，不知一街童正踏着我影。还童还大胆开声，他说哥哥眼睛，怎么怎么又红又肿，如像刚刚扑了十星。啊哈，只好苦笑十星，并轻抹眼角淡淡的眼泪影。啊哈，只好解释有泪水，那因风沙吹了入眼睛。啊啊啊！茫茫然逐数星星，心里多么难静，独望着星空，独怀念他身边的街童，发闷在跳绳，还童还大胆开声，他说哥哥眼睛，怎么怎么在呆望星，难道哥哥想去摘星。啊哈，只好苦笑十声，并轻抹眼角淡淡的眼泪影。啊哈，只好跟他玩耍，期望他不再问究竟。啊啊啊啊，只好苦笑十声，并轻抹眼角淡淡的眼泪影。啊啊，只好跟他玩耍，期望他不再问究竟。 Danny 嘅不再问究竟啦，咁啊真系唔讲唔知咧，阿强哥啊，对唔住啊，即系阿基哥咧，即系佢有一段咧，即系鲜为人知嘅辛酸过去噶。 其实我哋又何尝唔系咧？ 每一个都系啊，师老师傅都系嘅，你睇下师傅望过嚟， 系小开几开心。 一阵间喺新闻过后咧，就继续有阿薛纯基前辈嘅出现啊。 阿基哥而家应该听紧嘅，我相信。 系基哥，话俾阿勤知你咪听紧啦。 马克龙在会上宣布有关计划，形容亚马逊雨林是地球之肺，谴责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应对山火不力，导致今次的悲剧发生。马克龙又说，七国集团将会制定长远计划保护雨林，并正研究能不能够对同样遭受大火侵袭的非洲雨林作出类似的支援。 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嚟骤雨。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喂喂，我的偶像在对面，过去了。 喂喂喂喂喂，等阵啊，绿色人像灯号斩紧，唔过得住噶。 红色人像灯号就唔过得啫，斩绿灯都唔过得。 法例规定，绿色人像灯号一斩，过紧马路嘅行人会有足够嘅时间继续以正常步速过马路，未开始过嘅就唔可以过噶啦。唔遵守交通灯号过马路，会罚款港币2000蚊噶。绿灯啦，过啦。 轻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二，钱佩卿同崔兆汉博士讲24节气白露。 由依家开始咧，天气就越嚟越寒凉噶啦。我哋一早打开个窗一睇咧，发觉咧遍野嗰啲草木啊，同埋地面上边咧，都好似铺咗一层雪白嘅露珠咁嘅。 白露呢一日要食乜嘢咧？ 福建当地嘅人咧，煲龙眼粥大补身体啊！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手下留情向前辈致敬，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施思顺基。 啊哈，只好跟他换衫，期望他不再问究竟。啊， 我咁样谂咧，我就开心咯，唔使成日追问我父母。點解我冇咗童年冇咗性？如果你追問佢嚟講，佢變咗一個罪人。咁啊，同而家相對下咧，啲後生仔會問我出世，你都冇問過我，你冇徵求我意見， 好多都會咁講 啊！你供我讀大學，我要讀先得㗎。我唔努力嚟講，你供都冇用啦。我覺得咧，好似對自己唔負責咯。生命係自己嘅， 係。 咁我既然我有頑強嘅生命過咗嚟，我就一定要堅持落去。无论条路走成点样，我都要坚持落去。 即系嗰阵时，你已经有呢个心态噶啦。 冇。 其实可能嗰阵时未咁组织到自己嘅心态系点。 冇。但系我人咧就好倔强。 系。 即系我好渴望我有个家庭。我好渴望我有个父母。咁所以嚟讲咧，走去练功嗰度咧，咁啊求啲人啦，可唔可以俾我参加剧团啦？ 哦，因为大班人喺度。 因为参加剧团咧，就同埋一齐食，同埋一齐住，同埋一齐生活。同埋一齊演出，好似而家嗰個運動員咁樣睇， 係係， 好似體院嗰啲運動員咁 啊，係啊，就唔係話好似而家香港嗰啲做班咧，日頭去夜晚，即係夜晚演出完之後翻屋企，冇嘅，嗰度嚟講係一個制度嚟講咧，同埋一齊生活嘅，感覺到嚟講一家親啦。 哦，所以你就入咗佢嗰個團啦， 就冇入咗嗰個團，人哋介紹咗我，我就去咗湛江。 哦， 因為湛江同廣州咧又差咗個地區別，佢係級數低啲。 係 咁啊，嗰度啱啱組織一個青年訓練班，最細嘅就13歲入學啦，最大係18歲。當時係簽咗幾年合約啦，簽埋個户口。 嚇！你13歲就已經可以簽合約㗎啦，原來。 係啊。 哦， 係。即係你就由廣州去咗湛江啦，嗰陣時，因為介紹嘅關係。 係啊。 哦。 咁啊，但係真係好開心嗰段時間。 哦。 雖然話對住嗰啲都係農村嘅仔女啦，嗰啲我哋而家叫師兄師姐啦，咁佢哋又好愛惜我啦，咁我喺度學咗嘢啦，同埋咧有個温暖咯。咁啊，朝早一早起身咧，5、6點起身啊，練功啦，練到9點零鐘食早餐啦，咁又跟住咧排戲啦，日日都好忙。 嗯， 咁但係問題咧，自己就係細啊，唔知咩事啊，咁啊中意。呢種生活啦，咁就忘記咗有屋企啦。 咁我想知嗰陣時啲師傅係咪好鬼惡嘅呢？ 惡㗎，但係惡完之後又唔惡㗎。 唔有啲咩即係譬如你係一個學師仔咁樣啦，咁你有啲咩要做啊？即係要唔要嗰啲呢？ 抹地板啊， 學功夫嗰啲就抹地板啊。 因為我哋出嚟嘅師傅係老師制啦，就唔係跟師制。 哦， 已經有咗老師啊。 即係好似演藝學院咁樣，有老師。 咁啊，日朝早咧，我哋比如叫做抽藤條啦， 係咁樣一個掛鈎白腳拍蓋，佢坐喺度咧就有個高度嗰條藤條係咁發，你要跳過條藤條，唔係就發落去腳眼度咧。 哦， 你成個鼻到阿媽都唔認得。咁咧，如果你真係再唔得咧，佢又會係好惡好惡。但係練功完之後咧，嗰、那個態度就唔惡啦。 係係。 到演出咧，佢要氹你啦。 係。 因為你畢竟小朋友嘛， 嗯， 會有情緒噶嘛。如果你病咧，佢又會喺你床頭喂粥你食啊，咁樣樣。 哦。 咁感覺到係好温馨 好 溫 啊， 係 咁啊，所以嚟講咧就唔願翻嚟啦。 哦，嗰陣時就練得好開心， 好開心，做得好開心， 係。 所以嗰陣時係1962年嘅時候咯。 咦，咁都係艱難嘅歲月嚟嘅喎，係咪咧？即係嗰段日子 啊，嗰、那個社會係好艱難，要限制糧食， 嗯嗯， 限制肉食啊， 即係俾糧票啊嗰啲啊嘛， 俾糧票俾衣服嗰啲咯。咁我就知道咧，我爸爸又退休啦。 嗯。 咁啊，翻咗间屋度住啦。佢揾唔到我啊。 哦，即系喺广州。 喺广州。 系系系。 屋度揾唔到你啊。 即系你去湛江嗰间学校，佢你冇话俾佢哋听。 啱啱毕业啦嘛。 哦。 我冇话俾我屋企人听。 系，即系冇话俾佢哋听。 学校都唔知道。 系。 啊。 哇！咁你都 咦？咁你係同偷走其實冇分別嘅喎。 係啊， 哎呀，仲話係添啊！ 即係同而家咧離家出走係一樣噶。 係， 但你唔係帶住，你唔係帶住一個嬲嘅心態啊嘛。 唔係， 你只係想揾一班人，有個地方學下嘢，有個温暖啊嘛。 心態就咁樣樣，淨有帶住一張偷嘢嘅心態。 哦，係有嘅。 唔係，你係偷偷地走，你偷咗個户口簿簽出去。係，你係偷偷地將你啲啊報票啊糧票啊回翻俾國家， 係 要去嗰度重新建立一個户口， 係 話嗰陣時都好。 哇！你都幾叻喎，十二三歲識得做啲咁嘅嘢， 係 咯， 係 好夠腳。 你叫我點解會咁嘅咧？ 咁佢艱難啊嘛， 唔係啊，因為長期咧都係自己自作自為咯。你就以為而家咧就覺得自由啊， 嗯， 其實呢種自由嚟講又俾咗自己任性啊， 係係 兩條路任你揀，一條就走好嘅，一條走壞嘅，係。如果你走壞嘅，會識咗啲打荷包啊、啊不良嗜好嘅人啊，會走嗰條路，嗰條路都 warm 噶。 系 有咧饮有咧食，你唔慌嘛？ 系，即系总系身边都总会有啲好似系同你系同道中人 嗰啲。你几十年之后做戏就做嗰啲啦。 系啊，拍晒膊头嗰啲咁啊，一齐去啦， 食大茶饭啦。 系系， 有时 系 有我，有时有我，但系倒翻转头望下，唔见咗你嘅。 系啦，真系有时嗰阵就唔见人。 咁啊，一个咧就嗱，呢个咧都系天意使我要走戏班条路，就算艰苦。都唔會學壞，唔會成為社會一個包袱。 係係。 咁所以我就走咗戲班嗰條路。當時我身邊係有一班咁嘅人嘅。啊，打荷包 啊，即都有啲壞壞 嘅。打荷包啊。咁因為我哋咧有一間茶樓咧就聚咗戲班嗰班人喺度嘅。咁我都好多時咧俾人哋帶上去飲茶咁樣樣，去傾下班啊咁樣樣嘅。咁另外嗰間茶樓咧都有一班打荷包仔啊。佢賣嗰啲香煙啊， 即係私煙咁啊，係嘛？即係 佢香煙都限制嘅嗰陣時國家，咁佢又賣咧散裝煙啊，因為啲人食唔起成包。 係啊，我老豆都有講過啊，佢細個學食煙嗰陣咧， 就係 一支支咁買嘅，唔係一包包咁買嘅，係啊。 咁咧，我喺度飲茶咧，佢好細個，咁啊，但係我又開咗個茶位，又好似好老積咁樣樣。咁啊，啲人咧就將嗰啲煙咧就擺落我度。 係。 到卖嗰时候拎出去门口卖咁样样， 哦，即系你 keep 住先咁样啊？ 即系佢摆喺度，咁啊你睇住咁啊，唔使俾人，佢唔使成条攞出去，企喺度俾人拉啊嘛。 硬系叫做你帮手睇住啲嘢啦，咁样。 佢又冇咁讲，佢又冇咁讲。其实你就系咁做。 其实你系识佢嘅， 识 就因为饮茶嘅时候就识到咁样。 因为咧，你同埋咁嘅年纪，你系识到咁嘅人噶啦嘛。佢自然嚟講又會同佢 social 噶啦嘛，咁因為我想做戲班咧，要上嗰間茶樓咧，見啲前輩啊、叔父啊，睇下啲行情啊咁樣，咁佢咪乘機咁擺落嚟度咧，你僆仔嚟啫嘛。 但之後佢有冇俾翻啲嘢你㗎？ 冇， 我冇回報嘅。 咁到啲有先驚啊！ 冇回報，但係俾人冚咧，俾公安冚咧。 即係捉到你啊！ 冚到我，咁我事實佢又證明我係冇 收錢， 冇收錢。咁啊，通過呢件事咧，我就感覺到嚟講，我唔應該同呢班人一齊啦。 嗯， 我就説不啦。 哦，喂，咁你都識諗喎，幾個即係你細個， 因為個老母 真 係 一念之差嚟㗎， 成日都驚我行差嘅，答錯嘅，成日都。用藤條警戒。 豁出去漫遊，不痛